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8集。陈大老卷23，三大势力联手，连肯尼斯都要掂量。秦冉说话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已经看到了他。他现在已经转为了幕后，网页上也没有他的丝毫信息，魔都人大部分都不认识他，但京城整个圈子里的人都认识他，毕竟他那一身冷冽的气质太过明显。不同的圈子融入度不同，于贤早就听说过秦冉的大名，自然也认识他，不过从未见过他本人。整个桌子上有一半的人都能认出来秦冉，还有一半的人是从未关注过网络，也不知道京城这个贵族圈事端的人。拿着电脑的那人自然也认出来了，他看着秦冉直接愣住，没有反应过来。何晨只看了他一眼，直接弯腰伸手把那人的电脑拿过来给秦冉，并抬头看向于贤，草草地跟他介绍， 这是我朋友秦冉。 然后又对秦冉说道， 我姐夫，你知道的。 哦，秦小姐你好。 你好。秦冉抬头，苍冷的指尖搭上键盘，言简意赅的两个字带着一些惯有的冷。秘书坐在于贤身边没敢说话。 你看看，这是他爷爷留下来的。 何晨单手撑在桌子上，微微侧头同秦冉说话。秦冉看着电脑页面，很古早的编辑页面，界面都是黑灰两色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从兜里拿出来一个 U 盘插到插口处。他 U 盘里存着不少个人代码，黑客界的人觊觎他手中的代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些代码直接调用出来就好，在需要的时候会节省大半时间。这个端口跟市面上流通的版本完全不一样。秦冉扫描了一遍，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端口。大概是因为秦冉来的原因，本来严肃讨论的大厅陷入诡异的安静，下意识的大家连声大气都不敢喘。收集完整个端口的服务器之后，秦冉的手指顿了一下。 有问题。 何晨注意到秦冉的动作眯眼，其他人也纷纷朝他看过来。秦冉屈起手指敲着桌面，一下一下的，声音在安静的大厅显得分外明显。这个标记好像是黑客联盟的，这应该是黑客联盟出手的端口，我一时半会破解不了。他翘着二郎腿，屈指指着正在进入的电脑桌面。难怪几十年了，破解难度还这么大。黑客联盟，别说于贤，连何晨都愣了一下。他匪夷所思地上上下下地看了秦冉一眼，眸光敛起，问道， 你确定？ 向来嚣张到不可一世的秦冉也有这一天，莫不是他一直猜错了， Q 真的不是他？毕竟 Q 可没有这么弱。何晨瞥着秦冉，秦冉挑眉，双手环胸。 想打架呀？ 何晨想，解不出来还这么拽。电脑的拥有者也皱了一下眉头，于贤等人看向他，秘书也反应过来，直接询问， 黑客联盟的标记很麻烦吗？ 他们对黑客联盟不太了解，这群人中只有电脑的拥有者了解，毕竟他是最先提出让黑客联盟的人来解决的人。男人确实对黑客联盟有些了解，他皱着眉看着电脑的方向说， 黑客联盟是全球顶尖黑客聚集地， 若不是黑客间有规定，黑客联盟的会长约束，这些黑客分分钟就能打乱整个市场经济。做这个端口的人肯定是黑客联盟的人，黑客联盟的专用技术很难破解。 于贤也站起来，他没想到何景欣这么一件事，连这种只流传在传闻中的势力都要被牵扯进来了。 小妹，这件事我再想想办法。 于贤看向何晨，何晨只朝于贤摆了摆手，又转向秦冉，拍拍他的脑袋。 哎，你去问问你舅老爷。 秦冉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。程木给秦冉倒了一杯水，听到何晨的话，解释道： 陈小姐，唐老已经卸任了，找他估计没用。 唐军是前任黑客联盟会长的事儿，对于这几个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共享情报。何晨倒没有在意这些，他只是靠在桌子边挑眉道： 是卸任了，但他不是一直想找你做接班人？你找他们询问这个，他们求之不得。 黑客联盟现在的会长就愁没有机会跟秦冉成俊建立友好关系呢。我问问。秦冉收回看他的目光，拿起身侧的水喝了一口，一边拿起手机拍了一张图给唐军，图上是那个标记。那个端口很奇怪，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东西，却又像是超越了200年的虚拟技术端口。秦冉还没有获得访问权限，他只是收集了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数据，正在设计蓝图，但对方的攻击性不可知，他不敢随意贸然行动。正想着，手机上唐军的视频就发过来了。 M 州这个点还在上午，唐军正在花园。秦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何晨也站直了。 唐老， 你们都在啊？ 唐军颔首，若是以往，他肯定要跟何晨说两句，只是现在他没有说，看着秦冉，声音都在发紧。 冉冉，你这个图哪里来的？ 秦冉微顿。我这边有一个几十年前的云文件，破到端口就是这个标志，不敢随意动手。他怕这是一个双毁程序，只要一破解，里面的资料也跟着消失，得不偿失。唐军那边顿了好半晌，才站起来，同身边的老李说话： 给我买一张最快到达京城的票。 老李看了唐军一眼： 那您得找程先生。 秦冉挑了挑眉：我来安排，您先去机场。 好。 唐军拿了外套，也没有回去，直接往外走，只给了秦冉一句解释： 冉冉，这应该是你奶奶留下来的东西。 秦冉的奶奶秦老夫人，就是唐军消失了几十年没有半点消息的妹妹。秦冉挂断电话：何锦欣，秦老夫人。这些消息如同一团乱麻，他不由拿手按了按太阳穴，眉眼间略显不耐，准备回去交给程俊去想。他看向对面的那个男人，问道：电脑我明天还你行吗？男人又是愣了3秒钟才反应过来： 哦，可以。 秦冉起身，程木非常利落地把电脑收起来，亦步亦趋地跟在秦冉的身后。一天，秦冉把帽子扣在头上，下巴微抬。何晨瞥他一眼，一句你不是不会吗还在口中没说出来，只是打了个响指。他知道秦冉的意思是需要一天的时间来破解。秦冉离开，何晨伸手拍了拍裙摆，恢复了以往的神色，对于贤他们说道： 你们调查不要太过深入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 一行人抬头看他，问：“ 为什么？” 何晨跟在秦冉身后出去，闻言朝身后挥了挥手。走到大门口，他又严肃地回头，看向于贤等人。 因为我妹夫肯定接手了，他那个人的手段你们也知道，别在里面乱嗨。 他反应过来，若是跟秦家有关，连秦修臣都知道的话，不可能瞒得过程俊。等何晨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大门口，大厅中剩余的几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大概三分钟后，才有人默默举手。 渔夫，何小姐她是认真的吗？我们不用插手，何运会没事。她那个朋友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怪眼熟的。 何锦欣在重型基地想出来，不是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这么简单。闻言，于贤没有说话，倒是秘书悠悠地抬头看着说话的人。 可不眼熟吗？秦家那位大小姐听说过没？把云光财团都干趴的那位。嗯。 说话的男人闭嘴了，毕竟是玩政治的人，提起秦家就要顺带提起程家，提起这位大小姐就不得不提起程三少。眼下大家大概都想到了何晨说的妹夫是谁。现场除了于贤跟秘书以外，其他人都不由地看向于贤。 于父，您说何院的妹妹到底什么来头？ 也没有听说过京城有何家这一号人物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